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周期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，苏菲菲的节目在新一季台内收视调查中排名第一，全组聚会祝贺时，佳音发现了苏菲菲和秦导演的私情。贺胜利的另类打扮遭到建华的痛斥，佳音很快发现父亲贺胜利对苏菲菲很是向往。佳期去质问万征为什么还给苏菲菲送花，两人再次口角。 在万征那儿弄了一大窝脖，贺佳期出了门惯性决定再一次忍了。回家跟佳音一学，佳音急了， 他那套歪理就你听，他到底也没解释他干嘛要送花给苏菲菲啊。 他说他没什么可解释的， 那是因为他解释不了。 佳音觉得他姐可真是够缺心眼的，反正也急了，那就急出一结果来呀。 一男的给一女的送花什么意思呀？傻子也知道啊。 我不想问，你也别跟我说啊。 佳音冷笑， 嘿嘿，我倒成了挑拨离间的小人了哈。那行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跟万征怎么个天长地久，理解万岁。 佳音摔门而出，佳期追到客厅，看他已经冲出去了。正在看电视的廖宇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佳期有点尴尬，搭话说：“ 你听见什么了？” 廖宇摇摇头：“为什么就不能分手啊？” 唉，佳期索性坐下跟廖宇说说：“ 我一想到生活要重新开始，就要崩溃。” 廖宇不同意这种说法。难道在他之前你就没有分过手吗？ 有啊，那都是我分别人，还没被别人分过。 旁观者清，廖宇马上就明白了，那你不是爱他，是自尊心承受不住。 哎，不是，我也想过这问题，是不是因为下不来台所以才不愿意分手的，但是其实不是，我今年就要27了，一女的以27岁的高龄还要在感情路上跌倒重来，这任务太艰巨了。我是懒人，我懒得分手。 怕变化，哼，听起来是懒，其实啊还是没有勇气。哎， 那你怎么不懒得结婚呢？结婚也是生活起变化呀。 佳期还真没这么想过，廖宇的逆向思维让他开了眼界。 哎，你这孩子看着小，其实什么也瞒不过哈。 廖宇讳莫如深地说，基本上女性所有的典型缺陷都在你身上找到，虚荣啊。 哎，我以为你是想安慰我呢。 忠言逆耳利于行，想听好话你找老彭去。哼，你一方面要求万征对你专一，另一方面又跟老彭眉来眼去，将心比心，那人万征啊反正没说你什么。 他说什么呀？我跟老彭是非常纯粹的工作关系。 工作关系？那为什么你知道老彭有老婆以后气成那样，连班都不上了？平时嚷着不在乎，关键时刻的气急败坏，把自己都吓一跳吗？ 我只是觉得他要是追我就应该在单身的情况下追，哪能说有主了还要追别人啊。我生的是这个气，气的是他一直隐瞒自个儿的已婚身份。 那彭总也可以了，居然还跑到家里来向你道歉。有男的对你这么重视过吗？甭管已婚的未婚的。哎，你说你现在对老彭什么态度？ 我现在没态度，他后来找我恳谈了一次，说大家还是朋友。 你不会一听他说是朋友若有所失吧？ 佳期在他的逼视下不好意思不说真话。 坦白的说还真有一点儿。 佳期看见手里从一辆桑塔纳上下来，纳闷地迎上去。 彭总早，您怎么开桑塔纳呀？啊，哦。 他恍然大悟，非常不好意思地说， 啊，都是我不好，上次连累您撞了车，还没修好呢吧？ 手里躲躲闪闪的，对，啊对。 洗手间里两个女业务员在聊天， 连车都卖了，我看这公司啊也快关门了。 嗯，不是说他是为了追贺佳期把奥迪给撞报废了才开的桑塔纳吗？ 嗨，你还真信？贺佳期长俩脑袋呀！ 我跟你说，你别告诉别人啊。那个开发商那边那李总，以前老彭带我跟他吃过饭的。那人以前就是一著名的骗子，也就老彭这外地来的不知道。我听说呀，咱们这京东豪庭五证都不齐。 真的？真这样啊？不是你胡说的吧？真的真的，我骗你干嘛呀？ 那人以前就坐黄过好几个项目呢。老彭对内地的房地产业根本就水土不服，分分钟让人搁这儿了。 哟，那要这么说，那咱们也得赶紧想辙撤呀。 直到这两个人离开洗手间，隔板里的贺佳期才小心地按下了冲水钮，心事重重地溜了出来。他琢磨着探探口风，到总裁室敲敲门，假说给老彭倒茶。 手里正在电话上大发雷霆。李哥呀，我阿鹏对你怎么样啊？对呀，没有话说吗？那你不能害我呀。他自始至终瞪着铜铃似的眼睛，也自然瞪到了佳期身上。佳期连忙退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彭守礼满脸怒气地从总裁室里摔门而出，问佳期了？说他头疼先走了。老彭更生气了，骂骂咧咧的，都有没有吃饱饭呢？一个个的坐没有坐相，站没有站相的。说着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，大厅里的人面面相觑。 子夜周期， 每天啊跟佳期天天吵架，都烦了。 苏菲菲一愣，止不作声。 万征连忙说，你不用有压力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们俩说过很多次分手了。 哼，你们这是耍花枪啊。苏菲菲一听事不关己，就开始说风凉话。要是老说分手，就不叫分手，叫调情啊。那他怎么说啊？ 没说什么，他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抗打击能力太强了，简直就是一打不死的铁人。过一阵啊，又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，笑嘻嘻的来了。万征说的自己都颓了。 苏菲菲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觉得他挺好的，家庭型的，肯定能照顾你。 他还知道我送花给你。 苏菲菲想起来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你别送了。 怎么了？我乐意。 嗨，你不懂，被人喜欢虽然是好事儿，可是有的人喜欢你，真给你添堵。 什么意思啊？万征多心了。你不是说我的吧？ 那当然不是了。 那是谁啊？ 哼，你女朋友她爸。 这句话让万征消化了半天，大怒起来。我早就觉得那人不靠谱。哼，哎，你真没弄错。 苏菲菲一副很受侮辱的样子。前一阵子我的雨刷器上老放朵花，给我吓坏了，后来才知道是他。你说他送我花干嘛呀？难道还想我跟他怎么样啊？他倒真没门户之见，而且他送那花吧，都是从你的花上折下来的，你说这什么人呢？ 万征咬着后槽牙，从牙缝里吐出了一句话。一个人不靠谱不难，难的是一家子都不靠谱。 子夜周期， 佳期从公共汽车上下来，一通的抻胳膊踢腿拧脖子。 啊，哎呦，我这真是岁数大了，真挤不了这种公共交通工具。 廖宇十分不耻，我就看不得一般劳动妇女兜里稍有俩臭钱就嫌坐地铁失身份。 相处的时间长了，佳期自然而然地让着他。 你年轻，你不懂，我原谅你了。哎，我要是像你这么大呀，也愿意挤地铁，现在不行了，上岁数了，一到那人多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就头晕恶心想吐。 呵呵，你多大岁数啊？ 佳期自说自话。 哎，所以你说呀，这人不挣钱能行吗？ 我上中学的时候啊，老师就问我们将来的理想，我说我将来的理想就是天天出门我就打车。 他把打车两个字儿说得十分夸张。 廖宇被逗笑了，原来你不是装傻，是真傻。 我找男朋友的基本条件就是有车，而且排气量 1.0 以上的，白天也能上长安街。 所以活得没那么尊严，始终不能在感情生活中变成强势一方，对吧？ 嗨，我也就是照顾你，你干嘛不愿意搭我的顺风车呀？ 你不觉得堵车吗？比坐地铁更慢。那再说我又没逼着你跟我一块走啊。哎，那你干嘛非要跟我一块走啊？让我失去了多少在地铁上跟美女搭讪的机会。 你那意思是说那些美女一看见我就知难而退了？ 我是说呀，他们肯定认为我品味有问题。 佳期心里有高兴的事儿装着，不与他计较。 嗯，反正我也耽误不了你几天了，我准备跳槽了。 哎，真的假的？你去哪儿啊？ 欧亚广告，我昨天已经去面试了。 他们能看上你？ 基本上吧，昨天聊得还算愉快。 廖宇露出羡慕之情。 哎呀，我的理想就是能进欧亚。 你没戏，你那学历不够。 是啊，哎，可是你准备怎么跟老彭说啊？ 可说呢，我也正琢磨呢。 要是我呀，说什么也得走，撕破脸也得走。 子夜正气， 龙业又在搞促销，样板间前停着很多车，客户们正从上面下来，佳期扫眉搭眼的混在里面招呼。车前的景象更是让人匪夷所思，两个舞狮正在客户脚下摇尾乞怜。客户入座，手里走到写着美人美宅美景人生的条幅下，宣布弦乐四重奏表演开始，可所有人都心不在焉地瞟着桌上的自助餐。廖宇问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，舞狮完了听四重奏，谁出的这馊主意啊？ 佳期推得一干二净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他们铺使出来的。 哼，这帮人有几个是真客户？真客户连个车都没有，还得坐咱们的大巴。我看啊，多半是别的公司来做试调的，反正白吃白喝，管接管送，还有精美礼品，那谁不来啊？吃完一抹嘴儿，说没看上这房子，不就完了吗？ 佳期叹了口气，人气人气，人主要图的是个人气，所有的公司都这样。不让咱们的业务员自个儿装客户就够可以的了，我还担心没人来呢。 他心不在焉地瞟着远处万筝的淫妇。 弦乐四重奏余音尚在，真假客户甩开腮帮子，撩起后槽牙，一拥而上。有些人谁都能看得出不是客户，长得寒碜，打扮寒酸，几天没吃过饭似的。业务员们还要毕恭毕敬地为他们服务，可手里竟然对这活动感到很得意，新郎官似的穿梭在人堆里与客户们干杯，满脸通红，脚步狼仓。他摇晃到苏菲菲的房子里，死说活说的一通生拉硬拽的把万征请来，一路还大力拍万征的肩。 哎，兄弟怎么样，兄弟？ 不错，挺好。万征胡乱应付的。 是吗？我彭总做房地产没话讲的。哎呀，你那边快完工了吧？ 手里不拿自己当外人， 忙完了别人的事情，也要忙自己的事情喽。 他生怕万征不明白似的会心一笑。 和佳期什么时候办好事啊？ 佳期一脸不自在，廖宇干脆走远点。 佳期是我的小妹，你一定要对她好哦。 手里紧紧地搂着佳期的肩膀。 佳期，小妹，来，跟大哥干一杯。我觉得这个人呐，哈哈哈哈。 他用另一只手指着万征， 要是不对你好，基本上一无是处，他对你好才是他存在的价值。 子夜正气， 看万征脸色铁青，佳期巴结地说， 我要换工作了。 何必用这种说辞把自己摘清呢？万征还在生手里的气。 不是，我真的要换工作了，我已经去欧亚面试了。 那就换呗。 那你给我点意见呀。 不是弱智的人都会去欧亚吧，还用什么意见？ 你这什么态度呀，回回好像我上赶着你似的。 你不是吗？ 佳期觉得自己都快见欧亚了，也算半个成功人士，脾气怎么也得长长。不过他还拿捏不好涨幅。 我实在找不出理由再忍你了啊！你觉得我怕分手吗？分手没问题， 但是你必须要承认，是你移情别恋，是你辜负了我。 万征觉得这都叫扯淡，承认这个有什么意义吗？就能说明你特别无辜，特别纯情吗？你还不是一个虚荣的女性？你干嘛不坐公司的红叶，非要坐我的车回城啊？佳期刚要反驳，万征又说，瞧不起红叶，上赶着富康，哼，拼命想过好日子的虚荣女性。 佳期自以为掌握了万征的痛脚，你不是也身在淫妇心系宝马吗？ 我，哼，那也比身在红叶心系宝马档次高点吧。 你说谁呢？ 谁开红叶我说谁。 子夜周期， 胜利笑着否认，什么呀，谁说的呀？ 佳音在一边拱火，我作证，这事儿是真的。虽然佳期懂得尊老爱幼，可是这回面对胜利，他怎么努劲儿也尊不起来。爸，你也让我太失望了。佳音敲锣边，就是什么品味啊？ 胜利是死不承认，没有。那你告诉我，谁说的？ 苏菲菲说的。 这给胜利迎头痛击，一想到整天对他笑眯眯的菲姐背地里不定说了些什么难听的话，胜利突然觉得天旋地转。 您还想听他对您的评价吗？您说您怎么能这样呢？您怎么能追求我男朋友以前的女朋友呢？您让我以后在他面前怎么抬头啊？您都快50的人了，那我妈会怎么想？ 哎，别讲，你何必呢？ 佳音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怪不得人家都说男的有钱就变坏，话是俗点儿，但是俗话竟是真理啊。 哎呦，我说闺女们，你们不能这么说我啊，这是对你爸爸的正确态度吗？胜利在道理上无法战胜女儿，妄图凭天然的社会关系震慑对方。 您还要什么态度啊？我命令您马上辞职，别再在您所谓的那个圈里混了。佳音也威胁爸爸，要不然我妈知道了，我们可不替您说话。 你瞧你们俩。胜利虽然还陪着笑，但那笑容已经扭曲了。 您这万征用什么口气说您吧？您怎么就不替我想想？我们俩吹了就吹了，可是我吹了还得让人瞧不起。 胜利突然生气了，佳琪，他们都说你懂事儿，其实我看你啊，你是最自私的人。 我自私？ 你想想你自己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全都是为自己考虑，从自己出发。你抬不起头，你为什么抬不起头？因为你爸爸给你丢人了是吗？你怎么不能从我的立场考虑考虑问题啊？ 那您是说，您临了这春心荡漾还有理了？ 谁都有追求美的权利。 哎呦喂，爸，那是美吗？那就差脑门上刻上假恶丑了。 我也不跟你们说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没追谁，我就是喜欢那热乎气儿，我表达表达我的追求，那有什么不行啊？我这辈子在一冰窖里跟冰棍过，我冷，我也知道我配不上他，我也没想怎么着，我就是想表达表达，哎，我就是真的想表达表达。 可是最后您表达出来的是愚蠢。 我不跟你们这么费事说，你们也少跟我吵吵啊！告诉你妈我也不处，反正我什么也没干，谁看见我送那花了？ 行啊您，我妈这么厉害都管不住您了是吧？哎呀，想想我就不寒而栗，就您这种道德水平，幸亏那学校不要您了。 贺胜利终归也是个人，软弱也有底线。 佳期的话也实在是太难听了，他震怒，我就没见过这么目无尊长的孩子，我伤害谁了啊？谁伤害我了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想过吗？就你那个死活看不上你的男朋友，就你把他当个宝，全是一窝耗子扛枪，对外边的男人俯首帖耳。你们家的优良传统呢？你们家那股子把男的都踩脚底下的那股劲儿呢？ 佳音大骇：“爸，你疯了吧？说什么呢？你想说什么呀？”“ 我想说，我没错。我们为了追求美，排成一条队。我们导演也喜欢人家，人家假恶丑啊。”“ 你跟你们导演喜欢一个人，就说明您那品味，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们导演？” 贺胜利为自己成功的转移了话题而洋洋自得，他觉得这回可出了气，用力的点着头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。 深爱， 子夜柔情。 黎明前，是这子夜的柔情。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。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，廖宇帮佳期分析了他死活不肯与万征分手的原因：手里被合作伙伴欺骗，公司处境危险。万征又去找苏菲菲，苏菲菲告诉万征，贺胜利每天在苏菲菲的车上别一朵黄玫瑰的事情。万征又把此事告诉了佳期，佳期、佳音姐妹俩一起质问父亲。 苏菲菲戴着一副巨大的墨镜，不知道是怕别人认出来，还是怕别人认不出来。她跟在万征后面东张西望，万分警惕。万征指着一张双人床和他商量了一会儿，他觉得满意，就问：这个定金多少啊？ 售货员早就看出他是谁了，笑着说：100就行，反正你也不会白给我们100块钱。 苏菲菲不觉得可笑，她觉得对下等人要保持冷漠。又转了一会儿，她懒得走了，跟万征撒娇：我累了。 那你去星巴克坐着吧，我帮你看。 哎，你要替我拿主意啊？对涉及到自己利益的问题，苏菲菲是毫不退让的。 万征早有准备，从包里拿出数码相机。我呀，把看好的拍下来，再把价钱记下，待会儿呢拿到星巴克，咱们坐下慢慢挑，你选定了以后呢，我再过来下订单。 这出离繁琐的程序让苏菲菲对万征有片刻的真情流露。她迟疑地问：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要是不为所动，你会不会恨死我呀？ 没事，我乐意。万征对着他的背影志在必得地念叨：人心都是肉长的吗？我就不信我悟不化你。 子夜柔情。 知道苏菲菲另有情人，贺佳期芳心大悦。他本来要第一时间知会万征，可转念一想，决定这回不传话，就原地等着，等万征在苏菲菲那儿挨完撅回来，他再摆出既往不咎的姿态签收。他得让万征尝尝挨撅的滋味，总得有人替他出口气吧，管他出气的人是他讨厌的还是他恨的呢？他知道万征只有挨了撅，才能深刻地明白他贺佳期的好。 佳音比他姐还是幼齿一点。 你这么想是不是不太善良啊？ 佳期问。那你告诉我，谁又善良了？ 在这万恶的大都会里，谁的怀里不揣着板砖呢？像咱们这种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，顶多背地里发发牢骚，天一亮见着谁不都笑得跟朵花似的。我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不想笑的时候就能不笑。 廖宇进来听见他最后两句话，不解地说，哼，你的理想可够怪的啊。 佳音一看见廖宇就心花怒放，哎弟，走，咱俩拍拖去啊。 没空。廖宇摔上自己房间的门。 佳期数落妹妹， 你这现在也太流气了。不是流气，是风气，你看咱爸。 子夜周期， 美刀在厨房里忙着切菜炒菜，就忘了关门，油烟味直飘进对面的书房。 正在伏案创作的小柳左脚在地上一蹬，把电脑椅滑到门边，伸出脚砰的一声把门踹上。 美刀拿着菜刀冲进来，对小柳比划着，你还来劲儿了，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花我的，还卖我的隐私当自己的零花钱，你还敢踹门？ 小柳连忙摆出一脸委屈，陪着笑说， 那不是我刚洗完澡吗？待会儿还有人采访，让人家一闻我一脑袋瓜子油烟子味儿，多不好啊。 美刀怒气冲冲地看手机上的日期，今天13号，明天就满俩月了，你赶紧给我走人，今天晚上过了12点，你立刻给我消失。 小柳眼圈一红， 明天是情人节。 凭什么呢？情人节 你就忍心让我明儿走啊？ 你忍心让我跟你一块过情人节吗？啊，我说话不算数惯了，哎，就到你这儿我发发狠坚持了俩月，你要是再多待一天我就少活一天，我的文学价值比你高多了，为了中国人民的阅读趣味还是牺牲你吧。 小柳看软的不灵，立马翻脸， 你当我乐意还跟你混呢？我要不是吃惯了你这口，你看看。 他打开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，这都是男网友给我发的照片，3000多张呢。 美刀不甘示弱，也冲过来哆哆嗦嗦地打开文件夹，左手还拿着菜刀，小柳赶紧往边上躲。他遍寻不到，急出了一身汗， 这我女网友的文件夹呢？ 小柳悄悄往门外闪，被美刀回身一把摁住， 你呀给我删了。 小柳一看反正也躲不了了，不如大大方方的承认， 你答对了小强。 哎呦，完了完了，1000多张呢，完了，这下完了。 小柳得了意，出了你的门，我就是最受欢迎的女王老五。 哎，你还不求求我，过了这村儿可就没我这店儿了。 谁知美刀却说， 完了完了，我现在脑子里只记得贺佳音长得什么样了。 子夜周期， 逛了一天，年轻时候当过侦察兵的万征也给累得够呛，他问，明天你干嘛呀？ 苏菲菲张嘴就撒了一个谎，临时带一个节目。 那我请你吃晚饭。 算了，改天吧。 你真的忘了，明天是情人节啊？ 苏菲菲笑眯眯地问，情人节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？看万征的眼睛竖了起来，苏菲菲连忙倒打一耙， 哟，这什么表情啊？ 他伸手就去摸万征的脸。 万征不高兴地闪开，算了，不知道就算了。 苏菲菲连忙安抚， 哟，得了， 你就不怕得罪贺佳期啊？ 我们俩基本上已经完了。 什么叫基本上啊？这种时候我可得离你远点，省得你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。 哼，那你逃得过去吗？万征用力地调着情。 苏菲菲可不趟着不值当的浑水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真得对你严肃起来了。追别人没关系，先把自己拎拎清，不要不明不白地拖累我呀。 你一直不明不白的，你让我怎么拎得清啊？ 苏菲菲冷笑，哼，说来说去还是怕自己吃亏啊，真没诚意。 你还让我怎么有诚意啊？我都快长在工地上了，我什么时候给谁操过这心呢？ 苏菲菲知道男女之间这根线要是绷得太紧，自己就得往前凑几步，绷断了大家都不方便。她口气软了，哟，行了，还真生气。那这么着吧，明天你6点给我打电话。 万征这才面色稍霁。 子夜周期， 玻璃窗外，佳期和廖宇正走过，谁也没看见谁。 佳期让廖宇陪他去给万征买情人节的礼物，看廖宇爽快答应，他觉得奇怪。你不是号称每日一约不重样吗？今儿个怎么这么闲呢？ 我说的是在我乐意的前提下，女人急吼吼的色相也不是不让人恶心的。廖宇宁愿跟贺佳期这种所谓亲戚出来晒晒太阳溜溜弯，也不愿意被人请饭。他是那种难得不自觉好看，并且不觉得好看顶屁用的男孩。贺佳期虽然有不少毛病，但相处久了，其生动有趣、勇于自嘲的性格倒也令人放松。何况佳期从来不觉得廖宇好看，佳期只觉得他自己好看。逛了一下午仍然一无所获，佳期又累又急。廖宇作为万征的身高替代品，试了无数的衣服，尽管毫无怨言，也忍不住地问， 哎，我觉得你不能这么漫无目的的瞎逛啊，你到底想给他买什么呀？ 啊，我也正想问你呢，你们学设计的人喜欢什么呀？ 要不，哎，这样吧，你给他买个相机。 那不行，那太贵了。 反正啊，你要是送给我，我就喜欢。 哼，白来的你都喜欢。 哎，要不你去旧货市场看看古董相机，有那种老式的海鸥120的，哎，那个旧旧的特别好看，要是运气好啊，没准还能用呢，也就几百块钱，你这种财迷也不会太心疼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俩到底分手没有啊？ 没有。 真的？ 没明说，那就不算呗。 那怎么明说呀？非让人说我跟你分手了？哼，你倒真是个执着的人。我相信啊，凭你这种把牢底坐穿的性格，一定能成大事。 佳期付完钱，年轻的女服务员抽出一支红玫瑰，但却是递给廖宇的。谢谢光临，这是送给您的。佳期问，送谁？啊，送给你们谁不都一样吗？佳期顿时拉长了脸。 廖宇把红玫瑰塞给佳期，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是你在倒追我，给你点面子。 臭美，就跟谁都看你似的。 那你每天为什么要化妆？谁看你？ 我那是怕影响市容。 廖宇追上他， 哎，有人送过你花吗？我是第一个吧，你还拒绝？ 佳期站住想了想，骄傲地说，上学的时候有。 那一定啊，是最不起眼的男生送的吧？有我这么高大威猛的男生送过？ 切， 佳期切的一声转身就走，廖宇在后面叫着，哎，得了，拿着吧，啊，省得明天啊什么都收不着，还怎么出来混 呢？子夜周期。 晚饭后，姥姥非常正经地宣布，她要参加下个月的楼门组长竞选。大家听完，马上东倒西歪，做鸟兽散。佳音断言：“您肯定选不上，您在咱们这片人缘太差了。”姥姥白了他一眼：“ 我知道， 我人缘是不那么好，但那是以前的事儿了。就是为了扭转这个现状，我要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儿做起，改善邻里关系，争创精神文明。那首先，我要改善跟那老马他们家的关系，主动找他们说话，主动帮助帮助他们。” 才智懒得听：“您最近腿又好了，闲不住了吧？”“ 少废话。” 姥姥说：“你们啊，你们都得支持我，出来进去的不要像以前那样对我没大没小的，省得人家说我在自个儿家里都得不到尊重。” 建华也不支持：“妈，您少操点心不行啊，这楼里有几家是善茬啊，就您这包打听的脾气，拱火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帮人化解矛盾呢？我看这楼里啊，好几起矛盾就都是您挑的。”“ 尊重我，你们得尊重我，懂吗？”“ 你们懂什么呀，真是短视。 当咱们楼门组长多光荣啊，替居委会分忧，替邻里分忧， 那每个月还有400多块钱呢。” 佳期嗨了一声：“ 您为那400块钱他犯不上啊。” 姥姥说了：“ 那怎么犯不上？我又不是大款，那400块钱在我眼里也多着。你看我治腿的药一个月就800多，我不能让你一人掏，我自个儿挣点是点。 哟，姥姥，您说这话含着我呢。” 建华也说：“要是您为了这个就算，这点小钱儿，我补几堂课就挣回来了。” 廖宇觉得自己也有义务，啊，对，摊到每人头上，一点都不多。 佳音专拣姥姥不爱听的说：“而且呀，您肯定选不上。人说了，您自个儿家里还一团糟呢，您自个儿的老伴儿还不愿意跟你一块待着呢。” 姥姥一拍桌子：“ 住嘴！明儿我就把这钉子给他拔了。” 子夜周期。 姐，你今儿有节目吗？ 佳期头也不抬地回答：“当然有了。”“ 别吹，一缺一吧。” 看佳期不理，佳音又问才智：“你呢？你今儿有节目吗？” 才智有点紧张：“ 嗯，我有。” 佳音不服气：“ 呀，瞧不出来呀。” 他看向廖宇：“ 那就只好咱俩一块儿过了。” 廖宇很冷淡：“我真有事儿。” 贺佳期今日的稳健在于早已一颗红心两手准备，就算万征不约他，最次最次捧手礼也会给他一个拒绝他的机会，所以从一大早他就不断地在总裁室出出入入，晃得手里眼晕，再不说点什么就不合适了。“ 佳期啊。”“ 啊？” 佳期愉快地看着手里：“ 我明天请你吃饭好吗？”“ 明天？”佳期纳闷儿，为什么是明天，为什么不是今天呢？ 手里抱歉地说：“我今天有点事情。” 佳期相当的失望，他其实并不想和手里过情人节， 但他觉得首里在情人节不对自己提出请求是天理不容的。他生了一会儿闷气，赶紧给郑叔打电话。晚上怎么设计的？ 万正的回答在他意料之中。苏菲菲这边要收尾了，我今天没空。 喂，今天可是情人节呀。 佳期不知道万正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，只好说， 那我可以过去看你吗？ 不行，这是工作，那你来让人看你不好。 万征坐在刚送来的沙发上，摩挲着沙发扶手，宛如摸着苏菲菲的手。 廖宇这一上午收了好几束花了，这让坐在他旁边的贺佳期心里很堵。偏偏这个时候又有个女业务员大大方方的过来问，你喜欢吗？ 廖宇淡淡的回答，谢谢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 那今天不行吗？ 今天，他指指桌子下面，那儿还有几束花。哎呀，今天跟谁吃都不太好吧，倒不如改天。 呼啦啦凑过来好几个女的，没关系，大家一起嘛。 廖宇笑着摊摊手，我无所谓啦。 有个女孩连忙举起手， 你得挨着我坐啊。 绝望的贺佳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 子夜正气， 佳音正端着苏菲菲的水杯在台侧发呆，化妆师拎着报纸过来了。哎，这小李美刀是不是你认识的小李美刀啊？哎，佳音，你看他这篇文章一口一个佳音，是不是隔空喊话呢？冲你啊。 佳音吃惊地拿过来看，报纸上小李美刀正举着一只玫瑰摆样子。佳音得意了， 那当然了，他可不是冲我吗？ 苏菲菲四处找不着佳音，就问化妆，看见佳音了吗？ 刚才还在啊，看完报纸十分激动。 菲菲转头发现椅子上摆着一大束蓝色妖姬。 哎，这是谁的呀？ 哟，这可贵了，肯定是给你的吧。 化妆师翻翻卡片， 哎呀，行啊，谁这么大方，我数数，一二三四，30朵。哎呦，1朵120，这3000多块钱呢。 苏菲菲觉得倍儿有面子，接过花来左看右看，又深深地闻闻，陶醉地说， 我最喜欢蓝色妖姬了，这谁送的呀？ 只听见化妆师嗷的一声， 菲菲忙问，你怎么了？低头一看，自己雪白的衬衫上沾了一大片的蓝墨水，她也尖叫起来。 化妆师说，哎呦，这花怎么掉色儿啊？靠，这是自己染的呀。 苏菲菲简直气炸了，正好看到卡片上画着一只摆出微型的手，她破口大骂， 这是谁呀？太过分了，这不是埋汰人吗？ 苏菲菲上了车，窗玻璃都摇上，才把手机打开，屏幕上蹦出一连串留言，全是万先生请回电话。他马上又把手机关了。他从包的隐兜里取出另外一个手机。 干嘛呢？ 他的声音甜得发腻，可渐渐的脸色变得不大好看。 当24孝老公啊。 哼，几点？10点，可现在才6点，你倒没说成12点，那明儿了。这还差不多，那就去我的新家吧，今儿家具也来了。你管我呢，我现在找帅哥去。我 挂上电话，他的笑容迅速收拢，